大卫传的第十五讲，我们今天是要讲两章的经文，就是撒母耳下的第九章和撒母耳下的第十章。我也讲过撒母耳下有一章的书我不会讲，就是撒母耳下的第八章，因为是有关大卫的战绩，没什么属灵的教导在里面，所以我是会跳过这一章的书。今天是会讲第九和第十章，题目是别让感性超越神的话语。我们上次都讲过，大卫虽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往往做事就是被他的感性、被他的感情超越了神的话语。今天也都是不例外，我们会见到在亚门人的身上同样的事都是发生了。这两章的书是有两个很重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大卫的王位。在这一章的书里面，大卫这个名字出现六次，但是王这个字就出现了十次。另外有一次称他做大卫王，跟撒母耳下的七章是一模一样。大卫被拥立为王，现在他是得到了所有扫罗的财富，他喜欢怎样运用这些财富都得，于是他就拣选用这些财富来到施慈爱给他的故人，甚至给他的敌人。所以第二个主题就是神的慈爱。你说大卫施慈爱和神的慈爱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慈爱都是来自神，就是好像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是神先爱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爱人。所以大卫只不过是将神的慈爱施给他的故人，甚至施给他的敌人。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两章书呢？因为这两章书是有连带的关系。首先在第九章，大卫要将慈爱施给他故人的后人，是第九章。而在第十章呢，他想将他的慈爱施给他的敌人，就是亚门人。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点先，就是大卫要施慈爱给他的故人。在撒母耳下的第九章第一节，大卫就问了，喂，扫罗的屋企还有没有剩下的人没有？他说，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大卫问有没有扫罗的后人，有人说有，米非波切。大卫向米非波切施慈爱，不是因为他同情米非波切，是因为他跟约拿单的关系，是吗？施慈爱这个字在原文的希伯来文是 hexed 这个字，是有契约的用意在里面，亦即是说大卫希望守约。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大卫和约拿单甚至和扫罗都有立约，是吗？大卫说，我是做了以色列王之后，我不会消灭你们的后裔，他曾经是说过。但是现在大卫在约拿单身上所施的恩惠是远远超过他自己的誓言。大卫已经没有办法向约拿单来到施慈爱，他唯有向约拿单的后人米非波切来到延伸他的慈爱。其实我们讲撒母耳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讲过米非波切就是约拿单的后人。当约拿单被杀战死沙场的时候，米非波切只不过是一个五岁的小哥，现在他已经是21岁，他还有一个年幼的仔，记载在撒母耳下的九章十二节。而这个仔日后是会帮他生有很多的子孙，而这些子孙呢，都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前成为便雅悯支派的领袖，在历代志上的第八章和第九章都有话给我们听。在说经文里面，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洗巴。洗巴是以前扫罗的近身侍卫，现在呢他是成为米非波切的仆人。 嗱，经文两次讲到米非波切系一个双脚残废嘅人。咁你话点解个作者咁着重呢一点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系一般嘅情况之下，伤残嘅人唔可以喺王嘅面前出现。啊，伤残嘅人唔可以喺王嘅面前出现。嗱，呢一点我哋会翻嚟，迟啲会翻嚟睇。仲有第二个原因呢，作者要为咗后来发生嘅事嚟到铺路。原来米非波切同佢嘅仆人洗巴将来系会有过节，啊，记载喺撒母耳下嘅十六章同埋十九章。我哋迟啲亦都系会讲呢啲嘅事。嗱，洗巴就话俾大卫听，约拿丹仲有个仔啊，佢住喺约旦河嘅对岸。就在罗底巴这个地方。罗底巴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没有草原的地方，是荒废的地方。透过这个名字，我们就能够明白米非波切当时的处境是怎样。其实扫罗还有另外一个仔伊斯波切，是吧，跟大卫对立了一段的时间，他就在这个附近的地方曾经来到统治以色列。当在公元前的1010年，约拿丹战死沙场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马吉的人，是一个附庸，他就将米非波切接回他自己的家来到侍奉他。米非波切现在被大卫召到他的面前，不知道他有什么感想呢？如果他是相信他的祖父扫罗跟他讲的话，他可能会很害怕，怕住自己性命都不保。但是如果他相信他爸爸约拿丹的话呢，我相信他会很开心，因为约拿丹和大卫是很好的朋友，是吧。有人是将米非波切扶到去大卫的皇宫那里，米非波切就跪在大卫的面前，称自己为大卫的仆人。大卫可能见到他紧张，叫他不用惧怕。大卫对米非波切施恩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将所有扫罗属于扫罗的财产田地都是归给米非波切。还有第二点呢，他是接了米非波切去他的皇宫来到居住，跟自己同台来到吃饭。扫罗曾经都叫大卫跟他同台吃饭，是吗？但是差啲就要了大卫条命，在撒母耳上的第十九章。现在大卫呢以善报恶，是吧，同埋米非波切同台来到吃饭，但是应承来到保护米非波切。其实能够同王在同一张的台来到吃饭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来的，是吧，远远超过你能够得到所有一切的财富一切的产业。这个就是大卫，他是以善报恶。大卫于是再一次召见扫罗的仆人洗巴。大卫告诉他，我已经是将扫罗所有的财产给了米非波切，他还任命洗巴是成为米非波切的管家。在现在的术语就是怎样，财地产的房地产的经理人，就是叫洗巴来到做米非波切的房地产的经理人。从经文来到看，我们见到其实当时洗巴已经占有了所有米非波切的田地，但是现在呢大卫要他呕回出来，是吧，要给回米非波切。以前纳税是纳给大卫，现在所有的庄稼都要给米非波切。米非波切的地位被提高了，我相信这个就是原因日后会造成米非波切和洗巴的牙齿印。在书撒母耳下的十六章，我们迟些是会回来看这件事。大卫说我要你同我同台吃饭，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有成四次这么多，表明大卫真是当米非波切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个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迟些我们会回来看。其实这里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教导，我们迟些会回来看。但我们见到大卫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他是一个好牧羊人，是吧？他尤其是对那些有残疾的羊，他是特别的关心，特别的照顾。那么就讲完了第九章，就是大卫向故人来到施慈爱。但是第十章呢，是讲到他要向他的敌人来到施慈爱。那 Hexed 这个希伯来文又再出现，给我们看到其实第九章和第十章真的有连带的关系。今次他是要对亚门人来到施慈爱，他要跟亚门人来到立约。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亚门人以前的首领拿辖曾经厚待大卫。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怎样厚待大卫，但是相信是大卫逃亡想避开扫罗的时候，他走投无路，于是他去找亚门人的首领拿辖，而拿辖就厚待他。所以现在他说我要是厚待回拿辖的后人，就是哈嫩。那肯定亚门人是非常之憎恨扫罗。大家记不记得啊？其实扫罗第一场的胜利，战争的胜利，就是建立在亚门人的身上。当时亚门人来到攻击基列亚比，是吧？就是扫罗将亚门人打败，救回基列亚比。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基列亚比人冒着生命危险都要是将扫罗和他的仔的尸体抢回来，来到厚葬，是吧？嗱，亦都俾我哋见到拿辖可能就系好憎恨扫罗，因为佢扫罗打败佢，所以佢先至会向大卫嚟到施恩惠。其实亚门人同埋摩押人都系罗德嘅后人，系嘛？喺树创世纪嘅十九章话俾我哋听，所以佢哋亦都可以讲得系犹太人嘅远房嘅亲戚。嗱，于是大卫就点啊？派了他的代表团，就是外交的高级人员，去安慰哈嫩。为什么要安慰他啊？因为哈嫩的爸爸拿合刚刚过了身，所以他一方面是安慰哈嫩，另一方面也都是表示同情，因为拿合是去世了，他的爸爸拿合是去世了。哈嫩可能是非常之不成熟，也都是无知，所以他就听了他身旁的谋士说的话，对大卫差派来的使者当他们好像间谍一样。很多年后，所罗门的仔罗波安亦都会重蹈覆辙，就是听了谋士的话，不听人民的话，以致带来他国家是分裂了，成为南北国。亚门人的谋士和哈嫩说什么？讲了两点。第一点，他说：喂，你估大卫真的真心尊敬你的爸爸吗？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喂，他差派他的神仆来是窥探你城里面的情形，是要倾覆这个城。这个城是哪个城啊？这个城是拉巴城，拉巴就是亚门人的首都。为什么那些亚门人这么忌大卫啊？因为大卫当时的权力已经日益增强，越来越强大，而且他最近才是很严厉地对待了摩押人。记不记得我刚才说摩押和亚门人都是罗德的后人，都是同气连枝，是吗？于是哈嫩就相信了他的谋士，捉了那些使者，大卫的使者，将他们的须割了一半。说这个对这些使者是很大的侮辱，也都是对以色列国是很大的侮辱。以色列人那些人都喜欢，男人都喜欢长须的，是吧？完美的须代表他有男子的气概。喂，现在你斩了他一半的须，喂，不是一半的长度，而是剃了他半边面，这样就大件事了，是吧？就好像我们广东人讲乜嘢啊？老猫烧须，系嘛？或者系剃，俾人剃咗眼眉，系嘛？哇！简直就系一啲嘅侮辱嚟嘅。嗱，仲唔单止，剃咗佢哋一半须之后，仲要割咗佢哋一半嘅衫。喺撒母耳下嘅十章四节， 话是下半截的衫露出他们的下体。经文没有讲得很清楚怎样来割他们的衫，但是露出下体就很清楚了。其实这个是对待战俘的一个方式来的、啊、即是你有打仗而来的俘虏，你就会这样来对待他们。另外呢，犹太人如果是被割了衣襟，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侮辱。记不记得大卫就是割了扫罗的衣襟，后来他很后悔，是吧？其实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亦是一个奇耻大辱。于是哈嫩又怎样将这些使者送回到大卫那里，是要意图是侮辱大卫。大卫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跟他们说，你们留在耶利哥城，你们不要回来了，等你们生回须先，你不要回来的时候没须被人笑，是吧？耶利哥城其实已经是被约书亚是毁灭了，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神亦都许下诺言，任何人重建耶利哥城都会得到诅咒。在树士司记的一章和三章都叫耶利哥城做棕树城、啊、相信在耶利哥城里面是有很多的棕树。其实我说亚门人侮辱了那些使者，将他们送回去大卫那里，其实是向大卫向以色列人来到宣战，但是他们亦未准备好、啊、跟以色列人来到争战，他们亦都不能够是面对约押这个这么有经验的一个将军。我们怎么看到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啊、因为他们情愿用重价1000他连得的银子来到是雇请军队来到帮助他们。在撒母耳下的10:6怎么说、啊、招募伯利合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20000和马加王的1000人，陀柏的12000的军队，是吧？马加是哪里、啊、马加是黑门山南边的一个小国，是属于亚兰国的。陀柏呢在树东北面，在叙利亚和亚门国之间。所以这些都是叙利亚和亚兰人，是吧？一共有多少个士兵啊？33000个士兵来到跟以色列人来到对敌。所以个情势很清楚，他是有叙利亚和亚兰人在北边，亚门人呢在南边准备南北夹攻，就是击败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在撒母耳下的8:10-12两次讲到跟亚门人来到争战，很多的学者他们都争论不休，他们说这一场的争战，现在大卫跟亚门人的争战究竟是讲着撒母耳下8呢，还是撒母耳下的10-12，他们都争论不休。但是作者对于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争战是非常之的看重。为什么这么看重、啊、有两个原因。因为在大卫的统治之下，和亚门人的争战是非常之的激烈，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记不记得大卫迟些会跟拔士巴来到犯奸淫、啊、是吧？约押就走去争战，大卫就躲在宫殿和拔士巴犯奸淫。约押跟哪个争战啊？就是跟亚门人，所以作者对这件事是看得这么重。在撒母耳下的10:7，经文说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这节的经文可以有两个解释，就是大卫所有的军队都是勇猛的，都是精锐的。但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约押只是带了勇猛精锐的士兵来到跟亚门人来到争战。约押去到米底巴这个地方，见到亚门人在树的城门口来到摆阵，很奇怪、哦、等阵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米底巴在哪里、啊、是亚门人的首都拉巴西南面大概20里的地方。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们是占据了米底巴这个地方。 然后是将这个地方给了流便的支派，所以一直都是属于以色列人。当那些亚门人侮辱了大卫的使者之后，他们立刻入侵以色列，就是占据了米底巴这个地方。亚门人在城门口来到摆阵，为什么？是引诱敌人来到攻击他们。其实他们亚兰人、陀伯人和马加人的军队躲在旷野那里，当约押的军队来到，前面对着亚门人，后面就怎样？就是那些叙利亚人和亚兰人，他们就希望约押会得是腹背受敌，攻击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结果约押来到真的踏入了陷阱，前后受到攻击，但是约押很聪明，他立刻跟他的弟弟说，你呢就是攻打亚门人，我就攻打比较强的亚兰人和叙利亚人，若果你不够打，我就来帮你，若果我不够打，你就来帮我。这个就是约押的战略。在撒母耳下的十章十二节，约押怎么说？我们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城邑作大丈夫。约押说，我不是打这场仗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打这场仗是为了国家，是为了神。这一句话，这个的鼓励，和约书亚记的一章九节，神曾经鼓励约书亚，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很相似，是吧？然后约押在十章的十二节，他怎么说？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不单止他们是为了国家征战，为了神，他们说是被耶和华来到带领他们，是吧？不是他们自己征战。结果约押就打败了北方的军队，南方的亚门人就怎样？即刻瓦解，跑回去他们的首都拉巴那里。刚才的经文都有告诉我们，亚兰人是会再次聚集卷土重来，来到攻打以色列人。大卫今次是会亲自的带领军队和亚兰人来到作战，打败亚兰人，使到他们成为以色列国的附庸国。因为天气的问题，约押就停止攻打亚门人，停止攻打进攻他们的首都拉巴。他说要等到明年的春天才攻打，因为天气太差。就是因为这样，当约押再次回来攻打拉巴的时候，大卫在哪里？躲在他的宫殿那里，和拔士巴来到行奸淫，是吧？就是这个背景。约押也很懂做的，迟点我们会见到在撒母耳下的十二章，他打败了拉巴城，他会请大卫来作出最后的攻击，然后将这个荣耀归给谁？归给大卫，是吧？哇，这个约押非常之懂拍马屁，非常之懂做。在撒母耳下的第十章和历代志上的十九章，讲到那些亚兰人死亡的人数是有很大的差别。圣经时时都会被人骂说有矛盾，所以我很多时候我都喜欢解释一下。在撒母耳下的第十章说有700名的战车夫，但在历代志上的十九章呢，说有7000名的战车夫。Recap 这个字，原文的希伯来文，哇，你说相差很远，7000和700，是吧？而的确是有可能文字是抄错了，但另外也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就是 Recap 这个字可以解释做战车夫，战车上的人，也可以解释做驾驶战车的人。每一架的战车，如果有一个驾驶战车的人，如果有其他九个士兵在上高，那你说总共的数目是不是7000？如果你这样来看，是吧？但是驾驶战车的人就是只是十分之一，所以只有700。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经文是没有任何的矛盾。另外也被人骂的就是，咦，在树撒母耳下说骑兵40000，而在树历代志上呢， 说步兵四万，又有人说究竟步兵还是骑兵啊，是吧？其实在圣经里面，骑兵和步兵这两个字成日都是相替换，可以是交替来到用。其实我相信这里所说的总人数一共是四万，但是在撒母耳下将注意力放在骑兵的身上，但是在树历代志上呢将注意力放在步兵的身上，所以是有这些表面的矛盾。今天在这两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向他的故人，向敌人来到施慈爱，是吧？有点像耶稣基督，有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耶稣基督也是延伸神的慈爱，将救恩是给世人。但是在世上有人会接受，好像米非波设那样，但亦都有人会拒绝，就是好像亚门人一样，是吧？所以这里好像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罗马书的第二章四节、六节和七节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他必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凡恒心恒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扭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当神延伸慈爱，我们怎样？他会照住我们各人的行为来到报应，有人会接受，有人会不接受，接受的人就会得到永生的报应。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讲。其实如果我们再具体一点来看的话，今天这个图画，大卫救赎米非波设和救赎是有五点是很相似。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救赎是无条件，是吧？是大卫先去找米非波设的，不是米非波设就是找大卫。就是好像我们都是一样，本来生出来就是罪人，是与神隔绝，是神的敌人，但是神就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子来到是为我们死。在罗马书的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米非波设出世之前，大卫已经和约拿丹立约说会保护他，这个像不像？当我们未出世之前，神已经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吧？约翰一书的三章一节，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这个第一点，我们的救赎是无条件，是神的拣选。第二点呢，这一点呢是有些出入了，和大卫救赎米非波设是救赎的代价。哇，在大卫救赎米非波设，他的代价有多大啊？他只是将属于扫罗一切的家产田地给了米非波设，对他来说这个代价大不大啊？一点都不大，是吧？属于扫罗的现在给米非波设。但是神救赎我们呢，神的救赎的代价是什么啊？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这个代价大不大啊？当然大，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很爱我们。还有第三点呢，是救赎的荣耀。米非波设在很多节的经文都叫自己做什么？死狗。撒母耳上又是这样，撒母耳下又是这样，我是死狗。但是大卫呢，叫他和他自己一起同台吃饭。我刚才说什么？一个残缺的人不可以在王的面前来到露面的嘛。我们有罪的人呢，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啊？不能够啊。这个就好像哈巴谷书的一章十三节说，神的眼目是怎样？清洁的，不能看邪僻。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得救啊？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以致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义人，能够和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 就是好像大卫邀请米非波设同他一起同台吃饭一样。我们刚才说米非波设叫自己做死狗，在《说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至到六节亦都说，我们每个人生出来就是死在过犯罪恶的当中，是耶稣基督是救了我们，是吧？所以这一点亦都很相似，得救或者救赎的荣耀。还有第四点呢，就是救赎的基业或者得救的基业。米非波设得到从扫罗属于扫罗一切的产业，就是属于扫罗的田地和扫罗的仆人，现在全部是属于米非波设。但我们得到什么呀？我们得到更多，我们得到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是吧？以弗所书的二章四至到七节，我们而且得到基督里测不透的丰富，在以弗所书的三章八节，我们得到的不单止是地上的田地，还是在天堂永远的家。这一切我们得到的远远超过扫罗甚至大卫所有的财富，是吧？我们所得到的是根据神荣耀的丰富，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九节。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得救或者是救赎的永恒性。米非波设得到的是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是能够度过余生，是吧？但我们得到的呢，是将来永远在新耶路撒冷永远与神同在。这一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永恒性。所以我们见到今日大卫救米非波设，其实给我们见到有五点跟我们的救赎是很相似。这个是米非波设接受神的，还有很多人好像亚门人一样，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就是好像罗马书的二章五节六节八至到十一节所说，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怒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神不偏待人，是吧？所以我们见到接受他的人就怎样得到荣耀尊贵，不接受他的人呢，是为自己积蓄愤怒。有件事很有趣的，就是你想想，其实这些亚门人自己知道不是以色列国的敌手，是吧？不是约押的对手，不是大卫的对手，但他们怎样情愿走去找联军，请人来跟他们一起攻打大卫，攻打以色列，是吧？喂，这个跟末世的时候发生的事很相似，圣经告诉我们世上的国家都会联合来到攻打以色列，他们不会得手的，因为神帮助以色列嘛，是吧？最后以色列是会得胜的嘛。就算经过七年的灾难，有七印、七号、七碗的灾难，他们都拒绝接受神，在末世的时候。甚至神继续延伸他的慈爱，有十四万四千的传道人，有两个见证人，连天使都传了福音，他们仍然拒绝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刚硬的心，就是罗马书的二章第五节所讲。讲到末世观，刚刚见到骆牧师回来，昨天在树同心组骆牧师给了我们很精彩的一个教导，就是讲到不同的末世观。有什么不同的末世观？有历史性的千禧年，有前千禧年，有后千禧年，有无千禧年，是吧？最后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什么？我们都需要谦卑，我们都需要读经，我们都需要警醒。其实我可以说谦卑真的很重要， 当我们是分门别派，就不得谦卑了。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我是时代论的，我是改革中的，就是有分了门派，这样就好像很骄傲一样。其实我们要回去看看圣经怎么说，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我时时都说，我们是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用字面来解释圣经，是吧？当我们是用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就不由得我自己喜欢怎解就怎解的了，是吧？是圣灵在处解经。所以我们千祈不要就是用这些宗派来到是解释圣经，因为透过这些有色的眼镜呢，我们不能够是客观的。会得就是用这些这的宗派的方式来到解经，我们需要是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用字面来到解经。有人说，喂，牧师，我以为你是时代论的，是吧？你说的东西跟时代论一模一样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时代论，好对不起，我不是时代论。虽然时代论都是以字面解经，但他们有些东西我都不是很同意，所以 我不是有派别的。我就是主张以圣经解释圣经，以字面来解释。也都有人说，哎呀，这些末世论同人的救赎完全无关的。我同意，我绝对同意。但是你怎样解经，跟你怎样解经是有关，你的末世论跟你怎样解经是有关。当你是照着神的话语来解经，你当然是会得救，是吧？但如果你说，哎呀，我都不照神，我喜欢我怎解就怎解，这个就很危险。所以虽然末世论不能够影响人的救赎，但是末世论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给我们见到一个人究竟是怎样解经。为什么我这么着重末世论呢？这个就是原因。走回来看看，就我们说为什么这些人不接受神，因为他们的心光硬，罗马书的二章五节。所以希伯来书的三章五节亦都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今日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我这篇道的人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你好快一点趁你的心还未是完全光硬，你快点接受，因为你每一日不接受的话，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光硬。我希望如果你是听着这篇道，你是会今天就作出决定。今天两个故事很有趣，是吧？我们说是大卫延伸神的慈爱，但是同时也都给我们见到有罪的因素。哇，你说这么有趣？喂，延伸神的慈爱怎么会见到罪啊？我给你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约瑟，他被他的兄弟出卖，卖了他去埃及，是吧？是不是罪啊？当然是罪啦。但是神就用这件事来打救以色列人，是吧？使到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以致他的爸爸雅各成家都能够去投靠他。当以色列人再次出埃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六十万的男丁，整个民族出来，你说这个是不是神的恩典？神就将人的罪变成他的恩典。另外一个例子呢，以色列人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高，你说是不是罪啊？当然是罪啦。但是神就将这件事怎样啊，变成万人的祝福，变成救赎的途径，是吗？神永远能够将人的罪是变成他的恩典。今天我们见到大卫的身上也都是一样。那你说，喂，有什么罪先得啊？大卫，是吗？其实我们见到大卫他真的有罪，他在树之前他已经是因为他的感情用事，是吧？他就走去怎么没听到神的话语，他为自己多立非奔，他和外邦的女子通婚，他娶回米甲回来，虽然米甲已经嫁了人，他还搬约柜没有照着神的话语，是吧？今天呢，他向他的敌人来到施慈爱。等一会我们会见到这件事为什么这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以致到他去到十一章 他和拔士巴犯奸淫，他是杀死乌利亚。这个下次我们是会讲。那你说为什么今天大卫向敌人施慈爱是问题？看看撒母耳上的第十一章，亚门人的王拿合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合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的拿合说，你们若由我挖出你们各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的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以色列人已经说我们愿意投降，但是亚门人的首领拿合怎么说？你给我挖了你的右眼，所有人都要挖了右眼，那我就放过你们，和你们立约，是吗？我都曾经讲过，犹太人是我好像我们这样右右的，他们是左手拿盾牌，他们时时的左眼都在盾牌的后面，真的找着右眼来跟敌人来搏斗。所以挖了他们的右眼出来，其实就是废了他们武功一样。那我们就会问了，哇，那大卫还要跟他们立约，为什么啊？有人说，哎呀，我们应该要爱嘛，我们应该要宽容嘛，是吧？我们应该要包容嘛。这个正是现代人的问题，是教我们以包容、宽容、爱来到对待人，但是忘记了以真理来到对待人。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能够只是用宽容、爱、包容来到对待人，我们要用真理。我们不要像大卫一样感情用事，忘记了真理。那你说真理在哪里？在圣经里面，亚门人是被神所诅咒的民族，在树生命记的23章，在树以西结的25章，亚摩斯书的1章，和西番亚书的2章都有讲。在生命记的23章6节，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大卫犯了什么罪啊？就是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走去求亚门人的利益。有没有见到啊？但是神的话语说，你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不可求他们的利益。大卫就是没有遵守到神的话语，所以他希望和哈嫩来到立约，他希望恩待亚门人。我们做任何的事，若果不是照着真理来到做，一定是错。这个也都是现在很多教会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啊？就是希望 politically correct， 是吧？就是啊，包容、宽恕啊、爱啊，这样就是希望这样，但是就不记得了神的真理，将神的真理放在一边。今日生命记的23章6节，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大卫口袋亚门人有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到。我相信是神阻止了这件事来到发生。今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大卫为什么这么笨啊？明明他应该知道神的话语的了，是吧？因为他抄了神的话语放在他身边，每日都要读的嘛。但是我们看到在大卫属灵的生命当中，他真的开始走下坡。他一而再再而三将神的话语放在一边，是吧？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他就是用感性感情来到做事。去到撒母耳下的第十一章，他就会犯很大很大的错，和拔士巴犯奸淫，和是 犯了谋杀。我们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要学习不要好像大卫一样凭直觉、凭感觉、感性来到做事，我们应该是遵守神的话语，是吧？如果我们是凭着感性用事的话，我们就不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怎样啊？为了维持一段的感情、一段的关系，我们会怎样啊？暂时不要理神的话语了，明知是不对的，但是仍然去做。甚至我们会冠冕堂皇地说，哎，我是好人来的，我做这件事为了爱、为了宽容、为了包容，是吧？但若果不是照着神的话语， 你不会得到神的恩待，你不会得到神的祝福。大卫就是这样，他要恩待亚门人被神阻止了，是吗？但是不是神永远每一次都会阻止我们的罪的。当他去到撒母耳下的第十一章，当他犯奸淫，当他犯谋杀的时候，神没有阻止他，是要他承担他自己的行为，自己所做的后果，是吗？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学习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我们千祈不要像大卫一样，虽然个心向住神，但是仍然不遵守神的话语。我们要合神心意，但我们一样要遵守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下的第九章和第十章，给我们见到大卫是向故人、向敌人来到施慈爱。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大卫好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向住你的心，但我们亦都需要是警察，不要像大卫一样用感情来到用事，以致他是频频这样来到是犯罪。愿意我们在成圣的路上都能够是继续持守你的道，跑那当跑的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